散步的时候，还未

抱歉。

交集，我们拥抱着自己，我们渴望着相遇。By the way，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，看着你就可以让我茫茫人海里感到安定。By the way， 让我不顾一切，无止境追。 非常喜欢你，

竟然期待你给的关怀，不断去猜你心态。茶水间把茶包递过来，奇怪，谁也没说明白，仿佛礼物先别拆，偷偷享受暧昧的痛快。 怀疑三尺许你的脸。